天地里两端，情字在中间，多少根红线偏偏心上牵，缠缠绵绵不可断。青山云作伴，爱是线上线，我多想与你双双飞入潇潇洒洒天地间。既然伤心总是不能免，何不把它当作考验，摇来日月星辰为我变一变，前世今生注定有缘，因为爱是那线上线，也会变甜，因为爱是那线上线，不会就能够无缘，等着你等到月儿圆圆，你就会回到我的身边，等着你等到月儿圆，回到我的身 爱都或太荒谬， 运气不

在我们走过的无数街头，总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 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法制晚报消息，记者13号上午从市交通委路政局房山公路分局了解到，J108国道、云居四路等房山7条公路集中实施大修，改善原有道路路况。7条公路的大修工程将在10月份完工，全部采取半幅不断路施工，减少对于出行的影响。另外，J108国道大修将首次采用新型环保材料，继续探索将各种废旧材料循环再利用。同时进行大修的还包括甲金路、军红路、顾巴路、新四路、正满路、云居四路。北京晨报消息，对沿街100多户商户和单位实施一户一厕改造，恢复静谧古朴的街道，新建近400多个停车位等等。西城区15号发布了鼓楼西大街整理与复兴计划，用2到3年的时间打造高品质文化休闲区。据西城区副区长许丽表示，首期改造工程将于8月开始。改造不局限在街道的整治，即日起市民可前往位于小八道湾胡同的鼓楼西大街整理与复兴计划体验中心，为即将启动的整理与复兴计划出谋划策。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愁意，相伴到天边。作草冷四方，沙漠苍苍，那女雪上扑面，这雕某人生在外奔驰，笑从前生我千年。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作草冷四方，沙漠苍苍，那女雪上扑面。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 山观景，谈笑，坚强路会飞烟灭。